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各位会员你好，我是黎智英，我们在6月17号收3元的手续费，在收了手续费之后呢，在9月开始正式收费，在正式收费之前两个星期，我们会公布我们的收费价钱和详情，不接受这个价钱或详情的会员可以取消订阅离开，没有离开的我们会到时正式收费，我哋收費嘅價錢會定到最低，因為我哋希望大部分嘅會員都留低，等我哋可以喺呢個社會保留一個大而且係重要嘅反對聲音。謝謝各位。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破迷信，講真話。大军阀， 喂，哈佬啊，喂，7月19号嘅大军阀，星期五，因为而家我都唔知道，而家时间系快到我都唔知道每日发生紧啲乜嘢事，即系阿吴博啱啱即系咪后面同我讲，喂，張超雄幾時發？我又話張超雄係講私人條例草案係咪今日發生事？佢話唔係啊，係琴日凌佢一起身睇到呢件事，先至開始原來全部人都有討論緊。喂，而家條私人條例草案政府都唔提噶啦， 應該準確啲咁講，就係星期三正式踏入，差唔多星期四凌晨 啊，凌晨 係凌晨係 嗰日咧，我就約家人食飯，咁啊飲咗兩杯，我都已經覺得晕晕地噶啦，已经睇完佢发生嘅嘢更头晕啊！即系吓死 啊！即系其实成件事就喺即系半日之内就已经基本上完。 喺你未可能准备瞓嘅时候已经出现啦，已经 系啦， 即系完全系仲要讲紧嗰样嘢系，喂，发生咗之后，哇，我哋都仲系不断咁喺度消化紧，点解佢无端端去提呢啲咁嘅嘢咧？我哋系去到佢撤回嗰阵时，我哋都仲要理解佢喺度做 紧。我今日仲喺度理解紧，即系第一究竟发生咩事？同埋佢究竟个方案内容系点样？ 嗯， 点解会有咁激烈嘅反弹咧？咁样，咁不如我哋去片 系啦，我哋睇下， 系 啦， 睇睇啊， 睇下发生咩事。 亦都系向 做咩搞到咁大件事？又鞠躬又道歉又撤回先，咁就要回一回带翻去六个钟之前啦。公权重提恶法，张超雄撤回私人草案。一宗台湾杀人案，林郑政府搞出个大头发， 决定暂缓修例工作，寿终正寝。 死都唔肯讲撤回两个字，民间嘅诉求政府未回应。呢、這个时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话说无线新闻星期三晚报道，张超雄提逃犯条例私人草案，话香港可以同大陆或者澳门以外嘅地方互交逃犯，亦已经拎到 DOJ 发出嘅证书。个 cap 图即刻引起咗网络公审咗成晚啊！ 张超雄，全香港市民睇住你所做嘅动作，请你唔好出卖香港人。 出卖香港人，帮林郑揾下台阶，有得单次，以后都可以修例啦。 网民质疑佢系出卖港人，令到潜逃去咗台湾嘅佢或者政治犯可能被引导翻香港，搞到咁大镬。佢朝早嗱嗱临出嚟解释啦。 我嘅修订咧就会容许台湾纳入咗呢一个以单次性移交咁样去做到嘅一个引导。我哋唔系讲紧呢件事，系讲紧即系引导去台湾。亦都當然咧，唔會引導到去中國或者即係澳門。 不過你擺得上大會，建制派同政府都可以提修正案，到時將強國納入埋條標，咁咪捉重。 呢條條例係我私人嘅草案咧，我係任何時間都可以撤回。當我哋見到建制派或者如果政府係引入呢啲嘅惡劣嘅修訂嘅話，我隨時撤回，而且個主動權咧係喺我度。 再讲啊，佢话呢个私人草案系悲上现有嘅逃犯条例去改。 如果我哋要启动呢啲单次移交嘅话咧，系要经过立法会嘅审批嘅，所以系有立法会嘅把关。 但到晏昼5:09见记者，认推条标嘅时机有问题，有可能令反送中运动失招。为咗释除大家嘅疑虑，完美示范咩叫撤回啊？ 以我呢个私人草案所引起嘅反弹， 令我都深刻反省，其實個社會已經去到一個爆炸嘅邊緣，我係好想見到再有任何嘅人命或者係有任何人受損害。 另一边 ，AY 同尹兆坚就提出用永案法权审嘅，但唔系俾林郑摊单，就系拎唔到证书。喺北京嘅僭建话未有回应陈同佳移交嘅问题啊！ 哇，苹果得罪，咪即系话得罪咗苹果，仲用僭建话三个字去形容佢。 不过嗱，话说在前头先、我就觉得即系个 timing 系有问题。今次啊，张超雄咧。即是提这个的议题呢在这个时候。那还有就是怎样呢，最关键就是因为你 TVB 去报那段新闻的时候，后来他现在是 withdraw 了的，真是 withdraw 了，即是成段新闻呢是拉了下来的。因为为什么呢，他是有黑验到嘛，就是说呢现在林郑月娥话寿终正寝，那张超雄呢就重提这个修订的议案。即大概是这样的，即是字眼啦。咁跟住呢，其实他没有讲呢，就是说是单方面香港移去台湾，那个就是所谓的陈同佳。OK， 咁亦都没有讲呢，这个是其实根本是有类似是日落嗰个成分的，即移完呢一次之后呢就冇第二镬㗎啦。 即简单啲嗰句啦，其实张超雄只不过是想解决返陈同佳件事啫。 唔係今时今刻喎、而是几个月前呢，即是政府轻轻含含搞緊呢个逃犯修订条例嘅时候呢，已经有呢、這个样嘢㗎啦嘛。包括点解啊尹兆坚啊杨岳桥啊或者係张超雄都即係扑晒出嚟。 但你讲呢个六月嘅事啦，已经係。 咁当然啦，人哋已经係。 即嗰陣呢，即其他民主派议员就提一啲即係其他法律嘅方案，即係諗住解决呢个陈同佳。 包括有几个方案啦，我哋即係。重温下舊夢啦，第一就係話呢一個嘅港人港審啦，即係話無論你喺邊度犯咗嚴重嘅罪行嘅話，就翻嚟香港啦。 呢個叫域外法權， 係啦，攞翻香港個域外法權嗰個問題啦，呢個是其一啦。第二就係話點解你唔用日落條款啊？日落條款嘅意思即係話你處理完呢個之後咧，呢、這、一個嘅所謂修訂條例咧。 就會作廢嘅， 唔存在噶啦，係咪？咁我覺得張超雄咧，即係。有少少咧，即系我有少少同情佢嘅，我覺得佢有少少無辜嘅，就係、是、因為點解咧？即係事過境遷先講啦嚇，風頭火勢就無謂，即係大家即係火上加油啦。咁剔邊個 side 都係有問題，係在於咧，就係、是、因為啱啱 DOJ 即係所謂嘅律政署， 律政司 就係批准咗佢呢一個條例草案咧，話佢合乎嗰個格式。其實立法會主席同埋行政長官咧，都唔係好似楊岳橋嗰個修訂咁咧，係正式係接受或者係唔接受噶嘛？ 係未決定， 即係去到嗰個階段嘅啫。咁好啦，你無線晚間新聞一出，跟住有啲人咧就借呢個機會咧係踢一腳。即係我講一個背景 啊， 因為我研究咗成日噶啦，即係都冇成日誇張，即係起碼研究幾個鐘。我點解？发生咁大件事咧，系咪真系难民之父系几多大镬？俾人俾左交又俾人容易喐咧咁样，唔系在于有一啲我哋平时见惯见熟嘅人咁简单。OK， 孤影其名啦，大家都理解嘅。喂，连我喺嗰个 Facebook 入边、面书入边嗰啲朋友咧，有一啲平时系同我哋一齐企喺同一个阵线嘅人咧，都系咁喺度骂张超雄。 系啊。 我先至覺得驚訝喎、啊！喂，咁發生乜事啊？後屘去揾理由啦，睇翻曬嗱，正如頭先我講個背景啦，無線啦，跟住有啲人即係乘風起浪啦， 係啊， 係咪？喂，所以你唔收唔得嘅喎，去到呢個階段，大家咁多誤解嘅時候， 但係問題一起身，即係我哋已經見到張超雄走出去解釋自己點解要提出呢一條法例。喂，其實一起身個個都罵你嗰陣時，喂你就應該要收㗎啦。 佢都可能啱起身啊，大佬。 唔係，即係呢件事睇得出， 佢都未知道嗰、那個，啊、你唔知係凌晨，因為我嗰晚係夜少少瞓啊。 即係我係早嗰啲瞓啊，反而我就唔知啊，所以我係朝頭早。 你早咗瞓定係唔知啦？你一起身八點幾嘅時候咧，你係會俾嗰個群情咧 係有引導。 喂，有啲 puzzle 啊，即係有啲好疑惑，做乜事突然間咁多人去鬧張超雄咧？ 唔係因為突然之間嗰條標啊，連林鄭月娥雖然佢唔講撤回啫，但係起碼即係嚟緊十月的應該唔會提。你係復活咗佢啊？個即係啲人嘅感覺係 有個理解，有個理解。我唔敢講話呢個係誤解。OK， 就係覺得喂，你係咪即係重新俾佢再嚟過啊？ 因為的確係。即係林鄭佢要修訂嗰個逃犯條例啊嘛，而張超雄提嗰個亦都係同一條法例嚟噶嘛，的確係同一條法例嚟噶喎， 同一個名添喎， 係同一條法例嚟噶。 逃犯條例 只不過個 修訂 number 係 啦，係啦，只不過個修訂嘅內容唔同咁解嘅啫， 即係處理同一嚿嘢啦。總之就 係啦，咁所以點解啲人咁敏感咧？即係你唔能夠去， 你俾佢死灰復燃，簡單嚟講就係，係 啦， 即係正如有啲人頭先蘋果嗰個嘅片段裏邊有質疑就係，喂，大佬。你立法會又唔係多數，喂咁人哋喺度修訂，咁咪過咗咯。你話唔要大陸啫，你話唔要呢一個嘅澳門啫。咁我係建制派，我係蔣麗雲，我係呢、這個李慧瓊子，咁我改得唔得啊？咁樣咁當然啦， 當然啦，即係張超雄就話，即係呢個私人條例草案咧，佢最後可以隨時，即係有咩依鬱嘅話，可以隨時即係撤回嘅， 係 咁樣。 唔係咁，但係當中其實已經係有好多嘅英文，我估係比較容易形容啲咧，就係、是、misunderstanding 啊嘛，係 好容易出現即係誤解咯喺呢個風頭火勢之下。 我都係啊，因為我臨瞓之前我收到呢個信息，因為我有睇到連登嗰啲人係即係去幫手澄清，就話喂，好似唔係咁嘅喎。咁跟住我有啲朋友亦都係不斷咧喺度即係做澄清嘅工作，咁所以我就掌握得比較全面。因為點解有啲人就已經話俾我喂？喂，大佬，你唔係話成日話唔好信 CCTVB 嘅咩？係咪？點解而家 CCTV 一出呢段嘢嗰時候，你哋大家飛撲曬出嚟啊，大佬！嗱，呢個是其一啦。第二就係你發覺有啲嘢，有啲人講㗎，我都覺得有少少陰謀。佢就話咧，原來咧呢啲咁樣嘅糾紛，通常咧就係趁你瞓嘅時候。嗱，我哋咧遲瞓好啲，因為點解咧？你瞓咗嘅時候咧，其實坊間已經係打生打死㗎嘛， 壞到成晚咯。 是撕即係全面撕裂咧，即係我又記得有啲人仲喺度講笑就話：喂，大佬唔係話不分化、不切割啊、不篤灰嘅咩？唔係又話兄弟爬山各有各做嘅咩？ 咪即係由即係黃之峰崛起反國教開始，你見到689政府一直到而家都係好喜歡即係深夜出聲明啊嘛。深夜出聲明嗰陣時就全世界喺度打緊夜戰㗎啦嘛。 即係理性嘅人。就可能已經瞓咗，唔係唔好話理性嘅人啦，即係有啲早睡早起嘅人就瞓鬼咗啦。 翻工嘅人係啦，學生都係啦， 係咪？即係得閒嗰啲，或者係即係乘風起浪嗰啲，即係借機喺度即係上下抽水嗰啲就理啦。我其實我睇到嗰晚瞓覺之前，我覺得喂有咩嘢啫？喂冇嘢啊，冇事係嘛？即係要澄清嘅澄清咗啦，係咪？因為點解咧？嗱，我話説在前頭，我覺得個timing 係唔好之餘咧，就係、是、似乎唔係好同呢個社會氣氛係好配合， 完全配合。因為個問題就係你張超雄你提呢、這個即係、就是、修訂就係要解決陳同佳嘅問題嘛。咁但係陳同佳嘅問題而家已經唔係即係社會最關心嘅議題。 五大訴求，全世界都講緊五大訴求。 五大訴求即係警察嗰個獨立調查，同埋。嗰成件事已經進咗一步，就係話我哋要防止成個特區政府去濫權，同埋完全唔信任特區政府做任何嘢都唔信啊嘛。 唔係，我覺得呢、這、一個阿吳博你講個背景咧，我係完全理解嘅。我點解我有少少唔同咧？ 係 因為我一路喺度，本來我今禮拜已經想講噶啦，我星期二咧就漏咗喺即係奪命拗數嗰度噏。我話特區政府其中一個翻盤嘅招數咧，係等幾時？十月中，陳同佳一出嚟，兩手揈揈， 系 我哋中曬。 其實 我哋中曬 嗱、我又唔同嘅睇法、哦，即係除非陳，即係 希望我估錯你。 即係陳同佳嗱，如果佢係葉繼寬嗰啲嘅，即係大反咧，啲人就反應大啲、 嗯。 但係陳同佳佢可能即係為咗感情問題，即係 大陸冇 係啦，即係殺咗個女朋友，咁佢出嚟。会唔会再反？ 咁你话晒嗱，第一 机会我觉得唔大嘅。 嗱，我 不是毫無疑點地認為一定是他喐。不過呢個個機會都非常之大，所以呢個疑犯咧， 疑犯啦，係啦，係疑犯係。 無論點都 錯，呢個同意嚇。 你殺咗人 ，OK？ 你即係根據以前嘅報導咧，佢已經即係同香港嘅差佬咧認咗噶啦 ，OK？ 咁所以咧，台灣先至係不斷要求引導佢翻台灣就審啊嘛。好啦，如果十月中，你試想象一下，嗱，我哋撇開張卓嗰樣先，理性都要諗諗。用一个望少少远嘅镜头，佢出紧我唔知即系壁屋定系还是系即系西贡监狱啦。一出嚟嘅时候点算？嗱，成个建制派咧系会全面大反扑噶噃。 咁佢一定 你争取民主公义嘅人，嗱，其中一个好重要嘅重点系在于咩咧？你记唔记得我唔记得以前僆仔就话 rights to property。Life 同埋 liberty 系边个哲学家讲嘅？我唔记得咗，即系最早系咪 John Locke 啊？定系 即系唔系好记得 ？To life, property 同埋 liberty 咧，即系自由。 咁呢都系即系呢个启蒙时代嗰啲嘅 生命 嗰扎思想家啦。 财产，我唔记得边个哲学家讲啦。喂，呢个系我哋人最重要一样嘢。喂，咁你话晒呢个疑犯系夺咗一个人嘅性命，即使我系相信，需要有公平审讯吓。咁如果而家两手揈揈咁走咗，连审都唔使审啦，就无罪释放啦。嗱，你话到时改判误杀一件事，因为可能真系误杀嘅，我觉得个 case 系咪有即系动机嗰样嘢系，即系会有一打啦。我唔敢判断啦，我都冇睇清楚案情啦。但系即系喂，但系连审都唔使审，咁我哋中晒咯噃，系咪啊？即系人哋嘅指责啊。喂，你唔系话争取民主嘅咩？你唔系话争取公义嘅咩？喂，你嗰套背后嘅价值就系生命、自由同财产啊嘛，对人嘅保障啊嘛。我哋政府成立嘅目的系呢样嘢啊嘛，我哋人嘅存在嘅价值系呢样嘢啊嘛。我哋嘅自由唔可以影响其他人嘅自由啊嘛。如果唔系，喂大佬，世界冇规则噶咯噃。OK， 嗱，点解我有少少唔同咧？我话个 timing 系唔好嘅，系扭转咗个议题嘅。不过其实呢个问题我一早喺度谂，死啦！如果我是他的智囊，我要来翻盘，凭什么先？就拖咯。最好你们不提。OK？ 嗱，你们反对逃犯条例嘛？你反啦。个反咁样啦。赤柱出翻嚟啦，咁样。其实我不是因为张超雄呢件事我想呢个问题。其实我个零两个礼拜之前我一路都想讲，但是又冇机会，可能又唔记得咗。我说喂，他点翻盘呢？一个方法其实当冇件事咯 ，OK？ 你哋话反对逃犯条例啊嘛 ，OK？ 嗱，陈同佳，佢成因点解咧？我估计佢会用呢样嘢咧，就系佢不断强调初心啊嘛。即使佢第一次话闸门嘅时候，6月15日，佢都系咁噏嘅。嗱，我哋嘅初心就咁啦。唉，不过而家做唔到啦。咁我都好对唔住啊潘先生、潘太太嘅咁样。我觉得佢呢招系蛊惑噶。但更蛊惑的一样嘢，我就在于咧，就系当张超雄提呢样嘢，谂住咧， 嗱，其实嗱，我又咁睇， 系 嗱，即系你话即系陈同佳放翻出嚟之后咧，即系嗰个啲人嘅责骂咧，即系作为政府啦，就会动员即系建制派，其实系会动员出嚟就系去闹呢个泛民。 我有呢个担心。 点解咧？因为民主派当初系反对呢个逃犯条例嘛， 嗯， 系嘛？咁但系而家陈同佳。点解唔可以即系被引导去台湾呢？其实系因为政府提嗰个修订出咗问题嘛。 同意啊。 咁所以其实最终都系政府嘅问题。如果政府佢提一个修订， 我哋 各方接受咧，早已经搞定咗呢个问题啦。 将个波系咁样踢翻转头啦。咁但系一般人嘅所谓嘅观感就会觉得。喂，因为冇咗逃犯条例嘛， 但一般人， 因为 一般人 点解咧？ 佢哋其实 我需要 都系投， 佢需要点咧？佢要 consolidate 自己嘅群众啊！我哋要彰显公义啊嘛！好啦，其实正正咧，我唔需要帮张超雄讲说话，我又唔系佢嘅助理，亦都真系唔系同佢好熟。但系个问题就系咧，本来张超雄咧呢一个嘅私人条例草案咧， 係踢翻個波俾佢嘛。 唔係，即係有咁講啊！你所講嘅一般嘅人經歷過呢個六月，同埋而家都過咗七，就嚟三個禮拜嘅七月。喂，好多人開始係消緊毒，就係話，喂，即使陳同佳走翻出嚟咁點啫？而家林鄭係 碌壁雕，碌壁雕。 其實 咧， 200萬， 我連呢一個都封埋，我連呢一下你都封埋。嗱，你想咗翻個轉頭啊嘛？係嗰、那個罪犯，嗰、那個疑犯，兩手揈揈，出翻嚟，我封你。OK， 嗱，而家我提法律攤架冇問題啦。 嗯 我等你行政長官，你同唔同意先？你立法會俾唔俾我討論呢條私人條例草案先？我淨係一次啫、單方面去台灣，唔計即係台灣要求送翻過嚟嗰啲啊，我哋淨係去台灣嗰邊咋。同埋做完呢一個陳同佳咧，就冇噶啦。OK， 喂，如果佢否決嘅時候，佢好樣衰噶喎。如果建制派唔支持呢一个私人条例草案，更样衰、啊。我连呢条路都封埋。我 point 喺度啊！我绝对认同。我第三次讲个时间性系唔啱嘅，张超雄唔配合成个大势嘅。喺呢一个咁嘅敏感时刻，即系噏呢样嘢咧，系唔臭米气嘅。OK， 喂，但系如果大家理性啲去再思考嘅，喂，点解我要俾条路人走呢？如果我真的要喐佢嘅时候，喐呢个政权嘅时候，我一条路都唔俾你走。嗱，我唔系事前谂过呢个问题噶，我系呢几日因为佢收回嘅时候，我先谂呢个问题嘅啫，即系认真去即系思考。喂，冇理由咁戆居噶、啊。喂，你而家即系等佢走咗之后，咁你俾个委任入噶噃？唔系我最担心呢样嘢，即系我系放讨论嘅啫，我唔系有啲咩目的要挽回啲乜，因为唔收都收咗啦，都撤回咗，你讲嚟多余系咪？ 所以佢十月先提咪冇问题咯， 唔得啦，十月走鬼咗啦嘛。 唔系我明嘅，即系张子龙其实想去制造一个两难，俾呢、這个即系林郑继续去追击佢。 但系嗰寻日嗰个阶段， 但 系我都冇乜时间啦。但我觉得咧系已经冇得咁辩论噶啦，即系冇得咁样倾噶啦。琴日嗰个咁样嘅情绪咧，连。我有啲朋友，即系大家一齐喺度反紧修订嘅，平时都好理性讨论嘅人咧，都系咁样讨论嘅时候咧，我觉得奇怪呢、這个世界，点会咁嘅咧？其实我有答噶，其中一个我啲校友嚟嘅，佢妈都飞起啊嘛，佢连出两个 post 噶，我第一个我就系好似头先我咁答，我话喂，佢真系十月中出嚟嘅时候，咪林郑翻盘之后咧，你唔担心呢个问题？我真系好认真咁问嘅，即系我唔系玩，亦都唔系话佢。知唔知佢点咧？佢话我明咁跟住写咗一大段，即系类似头先你嗰啲嗰啲内容。 睇到你个情绪，即系你个朋友情绪，睇得出咧就系、是，其实好多人咧，其实唔系好介意呢个陈同佳。 我哋 已经唔重要啦。 出嚟， 唔系老实讲，当日我喺个节目里边，或者系其他节目里边，我都提过。唉，对台湾嚟讲，对我哋嚟讲，喂，你唔发生都发生咗啦。使唔使攞全700萬香港市民同你一個陳同佳陪葬咧，大佬走去送終咧咁樣？咁而家個問題就唔係送終，而家送台灣啫，係呢間案件啫，係嘛？即係大家唔好無限上綱喎、啊。咁呢個世界所有嘢都唔需要咁樣討論噶咯噃。你因為你所有嘢都攬埋一嚿啊嘛，係咪？有啲人仲好笑。我睇到阿黃慧倫寫一大抽。 写成万字啊！差唔多。 唔系佢写嗰个万字冇意义，佢只系讲个 point 啫。佢话事前你应该同台湾倾嘛，即系一句嘅啫。即系成篇文嘅总结系咁啊嘛。 唔系佢就话，如果同台湾倾掂咗咧，因为你提呢、這个，即系你提呢、這、一个张超雄提呢个方案咧，顶多都系为林郑制造一个两难啫，而唔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但系啊， 真正解决问题咧，你要同台湾倾掂咗。 唉，老实讲， 咁你就真系有一个真系嘅替代方案。 我好快答黄伟伦，一唔使写万字。OK， 台湾已经开咗呢个门口啦。你只要唔喺林郑嘅逃犯条例嘅修订嘅框架里边嘅话，因为你要焗我接受一个啊嘛。 系， 我系唔会接噶嘛。人哋俾咗答案噶啦。当你话暂缓嘅时候，我话同你倾。OK。但是你话同我倾系冇用噶嘛？即使而家林郑话要送陈同佳，系送唔到噶嘛？因为点解啊？我哋连单次都系唔包括台湾啊嘛。张超雄原本个初心就系谂住包台湾， 淨係呢一單 case。OK， 咁但 我冇需要同佢 defend， 但我理解咗幾個鐘之後，喂，你唔係咁癲啊嘛，你哋？ 因為民氣就係咁樣咯。 喂，癲成咁， 係咁民粹噶啦。 喂，你要明白，你要明白咧，即係最終呢個逃犯條例咧。即使用咗張超雄嗰個嘅即係修訂咧，佢嘅執行咧都係要由即係特區政府行政機關去、 Sorry、 去執行。 嗱，你又誤解咯，第三個 point 誤解咯，就係、是、咧，佢係要立法會。 唔係，我知 同原同原 ，sorry， 同原本嘅逃犯條例咧係一模一樣。我哋點解反對逃犯修訂條例，就係、是、因為佢俾咗法庭啊嘛，由行政長官啊嘛。 唔係，我知道，但立法會其實都係嗱，第一就係冇錯，立法會 佢係都係少數， 立法會都冇錯，立法會都係建制派控制啦。呢個係幾個 point。另一 point 就係佢啟動呢個機制，同埋佢最後決定係咪移交，佢都係其實都係特首啊嘛，特首決定。因為中間把關嗰個係 唔係 sorry 啊， 多重把關就係立法會啦。 呢個就係個誤解咯。 啊， 佢而家只係收一個分。 啊。 就是加台灣，同埋唔係互助協議嗰種，因為佢而家有兩種分別嘅，一啲咧就係單次 ，OK， 逐個嚟處理。第二個咧就係、是、即係嚟美國， 嗰啲國嗰啲就簽定咗長期嘅， 係啦，嗰啲有長期協議嘅 ，OK， 即係睇翻個條例本身 ，OK。第二咧就係、是、以前咧係要通過立法會把關噶嘛。即系你唔可以话送 林郑提嗰个修订就取消咗呢样嘢， 系啦，佢就将佢移咗俾法庭嘛。咁但系法庭就系因为你表现正功成立就走得噶啦嘛。 系 我哋整个反对咁激烈就咁解啊嘛。咁所以我话呢、這个故事教训咧就系点样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咧都系俾情绪去替代咗咧嗰个理智。 唔系，但系你再谂谂先， 都系要照，即系你 唔系我照顾还照顾，咁大家仲问 系啊？ 十月十几号出翻嚟咁点？冇嘢嗱，你系咪帮手顶先？ 唔系， 我可以帮手顶。 但系个问题，你都搞唔切，你谂下，喂，佢六月提，七月先至攞到 DOJ 嘅证书。喂，立法会而家透紧鼠，喂，佢真系要走去倾嘅话，喂，都讲紧十月啦，冇意思噶啦，去到呢一度。 唔系，讲得错。嗱，而家你撤回之后，梗系冇意思啦。OK， 完全冇意思啦，我哋都系话说回头嘅啫。即系我攞呢样嘢出嚟讨论嘅时候，即系我哋做一个警戒就系、是，喂，我哋好多嘢唔清楚，包括我自己在内，我系后屘我先 find out 嘅，因为我都打电话周围问人，喂，究竟佢嘅修订内容乜鬼嘢嚟噶？大佬点会咁大反弹嘅？佢唔系傻咗系嘛？做咗鬼系嘛？喂，咁但系后屘 find out 之后，喂，冇嘢啊！喂，其实呢个系一个现象啊，我想讨论、我已经唔系同你拗紧，究竟佢系咪？佢究竟嗰個合理性喺邊度啊？ 咁所以咪話咯，喂民氣，喂大家而家係講緊個鬥爭對象，係講緊林鄭，係講緊林鄭內閣嘅時候，喂你無端端走出嚟叫話要 fix 陳同佳件事，黐 Q 線嘅所有人啊，第一個感覺係咁噶啦。 唔係，我覺得咁啊 go too far 咯，即係走太遠啦，係咪啊？ 咁呢個就係嗰個 timing， 即係錯得好緊要咯。 個時間性梗係錯啦，你唔配合個情緒啦，好，亦都加上有人刻意走嚟誤導你啦。而家你又都中咗個誤導啦，係、咪？包括 TVB 在內，包括一紮都唔知係咩嘅人去，有啲人可能係真心嘅誤解，有啲人可能係刻意嘅誤解。咁但係大家係咪要小心咧？即係如果下次係再做呢樣嘢嘅時候，喂，咁你講噶嘛，不阻止嘛。不督灰嘛，不分化嘛，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嘛， 所以 各有各做嘛。 所以啲人指责张超雄，只系指责佢失招嘅就冇，即系话佢卖港贼嗰啲，好快俾人禁住咗噶啦。 唔系，我 算系咁噶啦，你仲想点啊？又 唔系，我唔需要同佢辩解，我又唔系工党嘅党员，系嘛？即系我对佢某一啲嘅政策，即系去得有时太尽嘅时候咧，我都有意见。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 ，to be fair to 人哋咯，喂，人哋唔系讲紧呢样嘢嘛。你冇屈咗人哋先得噶嘛？喺你唔清楚嘅情況之下，你屈咗落去佢嗰度，喂佢咪好慘？ 咪所以咪話喂網上嘅輿論都對佢都好 fair 啊，淨係話佢抗，淨係話佢失招咯。 O K， 冇話佢其他嘢噶。 咁但係呢個失招咧，你始終係答唔到我頭先嗰個問題啊嘛。 嗯， 十二鐘之後。 大摇大摆咁出翻嚟嘅时候， 咪就民众冇处理，已经唔理咯。 O K， 唔系大家帮手顶下，唔紧要。即系而家件事已经事过境迁，喺我的角度咧，你到时候帮手顶先。O K， 我觉得呢个系我最大嘅忧虑啊！即系我将佢两件事连结一齐，虽然我一早已经谂咗呢样嘢噶啦，不过啱啱配合张超雄嘅时候，我就谂紧呢个问题，喂死啦，咁点搞啊？系咪？ 责任始终在政府完，顶咗噶啦已经。 你有二百万人， 咁你可以咁噏，咁冇人话你咁噏唔啱，系、啊、咯、啊？我有二百万人做后盾 ，OK， 一日都系你搞出嚟嘅，系咪？一早叫你单次移交，你又唔做单次移交，咁而家咪滥炒，咪你可以咁噏嘅， 嗯 ，OK。你係可以咁噏嘅，但係有啲人，有啲人啫，我唔講嗰啲藍絲啊，有啲人係未必信服你呢個講法。 嗯 ，OK， 咩人先啦？ 係嘅， 啊 ，OK， 轉頭翻嚟。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